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Let's go, Let's go, go go go！ 哎，你到时候走、啊、 去哪？ 上哪儿家？下班了吗？ 这车是我开，今天是吧？ 哎，走到这。哎， 行了行了、哎，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呢？去加班吧。 可是掉头回去是吧？ 是是是，啊、因为据说明天还会有很多朋友要选择这个补班，然后还是会在26号的那一天，就是明天和26号分别是补班日。 嗯嗯。虽然是星期五，明天是工作日，但是我想假期就在眼前、 嗯、 啊，所以呢，应该还是有好事要发生的感觉。但是大家别忘了把明天早上的这个闹钟调好了， 是 别默认到周一到周五。阳 光转怀中， 明天就打不上卡了呀， 哎、就迟到了是吧？ 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红，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绚烂的红，我的心笑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哎呀， 大张伟 听这首歌就很开心， 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假期在向我们招手， 对，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特别开心的状态迎接假期啊。 对， 觉得最近的车也变多了吗？ 对啊对啊， 往年到了中秋啊，国庆节的这个间隙啊，迎接这个双节的时候，其实哎，路上车就会变得很多。 对， 大家都忙着走亲访友啊什么的。 是，然后筹备一下这个中秋节的伴手礼什么的，买买月饼啊，囤囤这个螃蟹呀、啊， 都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啊，或者说我们大家很非常关心的事儿， 嗯， 就是神舟12号的载人飞船返回舱今天顺利着陆了。 对，三位宇航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在中秋之前终于回家了。 哎，这个时候 英雄归来， 哎，可你我给你设计的动作，你应该就是那个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像那个门口开业气球人一样的吹起来是吧？ 好，你还有这样的膨胀的功能啊？那其实这一次呢，神舟12号的航天员的这个乘组呢，在空间站的组合体里面工作生活了90天。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 就是还播了那首《星辰大海》， 嗯 啊，然后呢，其实这90天一晃过去了，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骄傲自豪，同时因为它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一个记录。 对，嗯，那作为著名的美食节目的我们， 打一个括弧的美食节目啊， 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三位宇航员回家就是已经离开家乡90天的时间了，回来之后第一顿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是不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对，应该是有采访。 对，因为那个刘伯明是黑龙江人嘛，齐哈尔的，他说他回家以后呢，回到地面啊，这个也是这么说，不是回家，回到地面，最想吃老家的这个紫花油豆角，就只有北方有，南方没有，就是那个排骨炖豆角，老好吃了，对，这个味儿啊，老好吃了。 对对对，嗯，那汤洪波最想吃的就是西瓜， 啊， 这个季节好像有点过去了， 还行还行，嗯。他们这个时候想吃什么吃什么， 行了， 对不对？ 聂海胜说，回到地球之后最想吃的就是他们襄阳的牛杂面，这句话让很多襄阳人内牛满面。 据说今天襄阳就是已经开始就是各种牛肉面什么的， 牛杂面 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和这个家乡的美食有关。你最想念家乡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 就如果有一天你也飞向太空了，你回到地面，你最想吃的一顿饭是什么样子的美食？嗯， 好嘞，记得关注我们，找到974随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 回家真好。 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回家真好，我们也送给三位宇航员，然后真的是辛苦了， 航天英雄们 是我们的荣耀，也是他们的家人的荣耀， 嗯， 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骄傲 啊！ 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回到地面，就说点接地气儿的事儿啊。 好， 就是他们有自己想吃的美食，大家可能也会有， 嗯， 所以你们有没有自己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完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飞向太空，当你们落到地面的时候，你们最想吃到的是什么？ 嗯，是落到地面最想吃到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上车饺子下车面， 就没有什么事儿啊，是一碗面解决不了了，是吧？ 对，所以呢，要说到我们家乡兰州， 嗯， 然后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兰州，哦，牛肉面 啊，对对对， 牛肉面之乡嘛。但是就经常这么说，好像感觉兰州只有这一道美食，而且经常会被说错，兰州拉面。 其实应该就是牛肉面， 对，牛肉面 啊，就是那个汤底啊，滚烫的，然后浓香的汤底， 对， 然后你 喝到嘴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好了。 我有跟你分享过吗？吃兰州牛肉面的时候一定要去尝一次它的头汤。 不要跟我分享这你吃牛肉面的经历，我要的是你跟我分享牛肉面好吗？ 可以，下一次给你带一个那个素食的来，怎么样？ 我不要吃素食的。 那你下一回去兰州我请你吃。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好嘞， 一首回家真好，我相信刚才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很多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合唱了。刚才有朋友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哎呦，这个真的是标准美食了。说了这个，那必须是火锅了，是吧？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 没有什么事儿比吃一顿火锅、听一首好歌更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哟，我还录过这个片花呢。 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吧？ 我不记得 了。你都已经吃过那么多顿火锅了，你都忘了自己录过这么一条？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2019年。但是我觉得这个火锅特别像是你跟外太空的那些外星人们、外星朋友们， 外星人在哪里啊？ 去介绍一下，就是来自地球，然后中国的美食。 那太多了， 对， 就是说不完。 假如说让你去介绍一道，你想介绍哪一个呢？ 那必须得烧烤啊。人生一串嘛，就是很多各地的烧烤其实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光说烤串这件事情就可以说好多集。 你还是你，当年的那个你，我认识的那个你。 小王子，好， 我特别想介绍那个小龙虾。 小龙虾， 因为它长的造型也很像外星人。 外星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吃吗？怕怕？ 没关系，我吃给你看。 小龙虾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小龙虾啊？好了，我们今天继续一边聊一边听歌啊！别忘了听歌的同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啊！微信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 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要测评的是一张专辑。 好的，我们今天要测评的，哇，这张专辑，会很多女生会尖叫吧？ 因为是来自王嘉尔吗？ 是。 王嘉尔最近联合了几位朋友，林凯伦、杨长青和庄寻，组成了一个团体叫 Panda Pack。熊猫团 Pan 代表的是革新的意思， The Pack 象征是团体和团结，所以他们这次是以多元立体的音乐风格，然后把华人制作的一些音乐推向国际的舞台。 成立之后呢，熊猫团就带来了见面礼，因为在9月30号他们还好像会在这个成都啊有一场这个落地演出。而今天呢，这个首张的音乐专辑 The Pack， 今天我们就来测评这张非常有国际范儿的专辑，好不好？ 我们特地做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就把十首歌曲把它拼成了2分16秒。 对，我们这个单元测评的单元其实就是请听节目的朋友每天测评一张专辑或单曲，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号留下的评论啊，就是作为乐评人的感觉，怎么听这首歌。另外呢，听听 FM 可以参与投票。 The Pack 这张专辑它其实含义是群体的意思，就是他们想用一个更立体的音乐输出一些新的音乐口味，所以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国际范儿。 好吧，各位大众评审们也就位了，咱们就请大家一起享用这道这个算是什么中西合璧的美食 融合菜。 好，融合菜，对对对。测评现在开始，你会给几颗星呢？I'm swerving out on my ride. Your left's a smooth I glide. We live it up, we live it up, smooth riding. Like a mic on my back. Like a mic on my back. Yeah. Like a mic on my back. Yeah. This is my mic on my back. Friendly. I got the vibes in my DNA. My DNA. I got the vibes in my DNA. My DNA. I got the vibes in my DNA. My DNA. I go all out in my DNA.Chiara, mocha, chocolata. Let me just get a couple for you, just like your lizard.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t, pin up, how we keep it moving.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t, pin up, how we keep it moving. Yeah, let's go. We pull up, pull up, pull up. We pull up, pull up, pull up. We pull up, pull up, pull up. We pull up, pull up, pull up. Living your aim. Yeah, I dream. You're beautiful like I've never seen.Take my breath away, make it all okay, cause I need you right now. Our ADMX factor, but in the street I'm revival. Jake Paul's jumping on your rider. Good thing we are starting love, but take a swap. Sold out, sold out, sold out like that. With your light trying to get in. Sold out, sold out like that. With your light trying to get in. Too many lies of vacations. Too many of us try to blame us, cause too many flex for an Asian. Too many kills, we lost the count. Too many deals are causing now. Way too many people try to take the crown. Yeah, yeah. Got us covered in eyes, go, you know, so transmit it. 怎么样，我觉得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哇，这简直就就是一张国际范儿的专辑。 对， 就是你听它的制作，就是已经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感觉了。 嗯，就不得不感慨说这几年王嘉尔的进步是真的是神速。 嗯哼， 对，就是冲上太空。 那你觉得怎么样这个 嗯，他呢就是如果说很喜欢嘻哈的朋友可能会喜欢，但是我个人一般。 我也和你是同样的观点。嗨，那咱们 三颗星怎么办？三颗星 可以啊，我觉得要尊重自己。 嗯， 那你要删除他 啊？对，对不起，王嘉尔粉丝别打我。 不会不会不会，我因为他们你不听，并不会妨碍他们听。 但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更加比较喜欢那种流行度比较高的，比如说 Friday 超展开这种方式。 嗯。 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免费，是否运气太差？地方上的歌很需要各位的关爱，把我关怀。地上新症总是便秘，软便鸡通常很便宜，放弃一身血迷人从不破便秘。 结束你的宿命，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 EBMB EBMB， 危机就是传奇，需要启动 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Friday mode， 很爽后我都疯狂下飘，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就爽到跳。 好一次我听歌也听饿了的感觉，我听这首 Friday 超展开，我觉得咱们的菜单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里面已经铺开来 啊。 然后包括有人提到了这个 老北京铜锅涮肉、 炸酱面 啊， 哎，铜锅涮肉啊，什么鲜肉馄饨、瘦肉河粉， 嗯，还有红烧肉、炝炒土豆丝，然后松仁小肚，哎，这就是 哎， 这菜单啊， 就我说了嘛，一桌里了啊。冯姐说那时候军训就是大兴啊，当时待两周回到就是家里面吃的第一顿饭是跟两个朋友在学校边的这个馆子里面点了一桌菜，糖醋里脊啊，糖醋里脊，然后鱼香肉丝。其实有时候家常菜就很好，知道吗？这就说不过来。有时候你知道你很久都可能没有正式的吃一桌家常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偶尔比如聚会什么的点一桌，哎呀，就一桌 一桌怎么了？不知道该从哪个下手。 对，你不知道该吃哪一道菜，是不是？ 我会有个恐惧，就是选择恐惧症。 嗯， 尤其是参加那种朋友的聚会，然后大家点了一桌子菜，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那你别吃了。 通常是这样啊，就是通常就是我看着大家都吃了，吃完之后回到家，我自己再给自己煮碗面。 何必呢？ 真是我也觉得何必呢？ 对，那么多好吃的。 要放过自己。嗯， 好吧，这个一看这个朋友应该是。这个河南的朋友吧， 怎么了？ 他说回娘家是老妈炖的肘子， 哎呀， 哦，对对，他说这个娘家是老妈炖的肘子， 嗯， 烙的火烧， 嗯， 这个叫肉夹馍，肉夹馍这个是吧？陕西美食 是，嗯，陕西美食最出名的就是主食加一切， 嗯，要是回婆婆家就是水煎包、胡辣汤啊，这就是河南吧？ 对。 回自己家打开冰箱有什么吃什么、嗯、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希望大家都能够展开自己的奇思妙想，不管是回家吃到妈妈牌的某一款食品、嗯、或者说在外边和自己的朋友们小酌一杯，吃到一个小烧烤能够让你得到心里的慰藉都可以。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步播出。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装的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上机上才迎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里也管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可是心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想机上才迎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里也管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反正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 可惜没有办法发视频拍你一段这个袋鼠摇那个手。 我记得上一次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夙愿。 对，什么时候能够满足大家的愿望呢？ 那就下一次再放这首歌的时候吧。 哦、这首歌已经不火了是不是？这样子的音乐就像一阵风吹过，吹过之时呢满大街小巷都是、过了也就过了， 绝不含泪。 因为说到这个深十二的话题，我就不得不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No Geography。 对，记得上次就问你说啊，什么时候他们可以真正的这个起飞，然后真正的这个加速。 我说5 4 3 2 1他们就腾空了。所以听这首歌尤其是坐在车里的朋友，真的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包括现在听我们在说吃的朋友一定要控制一下， 对，别吃太多。 对， 晚高峰的路段的车速也不会太快，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啊。 对，剩下时间交给 The Chemical Brothers。 You and me too， I'll take you home。 这首歌就是宇航员们刚刚回家感觉又要执行任务了又要起飞。 没有，现在让我们坐在车厢里面享受一下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个乐趣嘛。 对， 对吧， 就注意方向盘不要往上提就好了。 Go。

些问题让我心跳。来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跳。来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跳。爱情毁掉，可爱情会不会老？这样想想觉得很无聊。如果爱像牙齿坏了可以修补，是否还能找得到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像牙齿坏了可以修补，是否还能找得到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孩子要放学，太阳要落山，我的牙会不会伤感？太亮一身气，我的爱人会不会哭泣？ 耶，小宋佳真棒。 还有科本 嘎科 嘎科 其实、 带来的这首歌 那天唱现场弹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记得特别清晰，就是到那个最后一段然后尬住了，全程尬住，又我觉得我希望现场呈现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失误。 哇，你越怕什么就会有什么 所以呢就 Goodbye the Sun 就名副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现场感受一个有的放矢，就怒、释放一下自己的怒火， 毁掉了一首经典万晓利创作的这首啊小宋佳和侯湘婷各有一个版本的牙齿与爱情。 是 哦，其实特别好的一首歌， 很美好。 你其实前面那段表现的还不错，要给你鼓掌。那唱的也合唱的也算还好，除了一个地方破功了， 哪？ 就是间奏时候自己在那边噔噔噔噔，能不能好好的？你见过哪个歌手自己在间奏的时候，就是 solo 的时候在那边噔噔噔噔？ 你可以把我这称之为阿卡贝拉的一种，单人阿卡贝拉，B-box 行吗？ 这是阿嘎贝拉，不是阿卡贝拉。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啊，真的就像我歌词里面唱到的，就是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它已经来到了，出门走一走也好。 我们期待着某一个下午，然后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一起享受一个落日晚，怎么说，民谣会。 对，好，说到音乐了，我准备往美食上面扯。 你说， 扯面哈？是不是我是想。你知道有一个那个现在特别火的一个美食博主，叫什么乌拉 拉, 乌 拉, 拉 对，我就特别羡慕这样的人，你知道吗？ 啊，怎么了？ 就是人家就天天走哪儿吃哪儿啊， 对 不对？ 也不会胖，你主要羡慕的是这一点吧？ 哎，好像是啊。你当然了，你吃你也要走啊，对吧？这个行个几千里、几万里的，然后中间沿途吃吃喝喝。 对，但他吃的那些东西好像都不是说当地非常特色的，可能是一些路边摊，然后比较接地气儿的小吃。 对，餐馆什么的，就这种。反正今天我们因为聊到的这个美食，我想不一定非是你的家乡美食，或者说是你家里面做的某一道菜。它可能是你的一个直觉，哎，我就特别想吃，我好哪一口。就特别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吃的那个东西。当然如果我们加一个前提，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位宇航员，他们 回到地面之后最想吃，那一定是那个你灵魂里面深处的东西。 哦，灵魂里面深处的，我想想，麻辣香锅。 呵，你不是你，你得有一个念想，对吧？ 念想、啊， 念想可能代表着你的一种，不能说是基因，可能是你美食方面的一种，扎根你内心的那种情怀。 那这样吧，还是火锅吧，行吗？火锅可以涮一切。扎根了， 没事还能下点面是吧？ 是，什么都可以包容，这才叫融合菜。 大家聊聊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随时啊，互动微信啊，到我们的974最王牌或者是聊天室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留言，你们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个贾樟柯导演的人物访谈纪录片要和大家分享，叫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即将会在9月19号中秋假期上映耶。 反正还评分也不错啊。导演毕竟是贾樟柯。写的是中国最杰出的几位文学家，包括这个余华啊， 贾平凹呀， 杨红啊，所以还值得一看的。 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是偶遇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我想跟你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不能光说吃的啊，精神食粮。我们的电影的推荐，其实还有一部很温情的电影，是赵天宇导演、徐帆、张静怡、徐亚军和吴彦如来主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这也是假期就要上映了。 对，今天演员杜淳在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说徐帆老师的表演啊，让他想起自己的妈妈。而苏红龙也在其中推荐说，一度哽咽啊。 对，我只觉得徐帆老师就真的是演妈妈演得很好的。好吧。 演员最精髓的就是在于自己融入这个角色，然后塑造他。 对，而且其实很难的是，我觉得喜剧和悲剧两个方向，你要表现说一个喜剧演员，其实想让把大家逗笑，其实并不容易。 对， 当然，如果你要把一个悲剧演好，比如这剧啊，其实会有一些悲情的场景，就是让人真的是催人泪下，那也要考验你的功底。 对，可能会让很多朋友在李焕英之后又记住另外一位妈妈的名字，叫季佩珍。 对，这个电影就是如果你不担心自己的电影院会掉眼泪，可以去看看。好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了音乐藏宝图了。其实说到藏宝图，每天大家都说，哎，你们这个藏宝图在哪里找？都以为我们真的会有一张图。 对，就是你要锁定974岁王牌，每天的17:4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抛出一道题，然后回答对这道题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参与到我们稍后的连线。 而且我们现在正在送的这个是梨园剧本杀的门票，那真的是藏宝图了，因为是大型沉浸式的这种。就是剧本杀，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仅限9月19号、20号两天的时间，现场的提供古装的造型和100位古装演员扮演各种角色， 是 一起去寻找一下贡梨失去的美味真相 啊！我就说了嘛，这个庞各庄镇啊，万亩梨园的这个沉浸式的采摘剧本杀，一边玩剧本杀一边采摘，然后呢，你真的是据说还要换古装，知道吧？ 对， 我还真的挺期待他们早音乐秀的这个我们的同事今天去拍的这个视频，回头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 是， 据说还有糊涂的居民发布虚假的线索。 嗯， 我想，哎，郭 PD 是不是在拿到这个线索之后，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应该是那个糊涂的居民。 啊，在哪里啊？就去了啊。好，这个门票是79元，含简餐和贡梨。 对， 1米5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对，大麦网呢可以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今天节目的张大人继续带大家去探访贡梨园，据说在这贡梨园里面呢，有一棵梨树，竟然能结出5种梨。啊， 真的假的？ 对，什么神奇的梨树呢？ 一棵树，树上面结出5种不同的梨吗？ 不同的果实嘛。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哦， 感受一下张大人的体验。 太神奇了。 5个品种，一棵树有5个品种吗？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看看， 一个芽，找一个品种芽，接从这上，你比如说今年从这接了，过年就出了，就出一趟了，出一趟，慢慢就发展，就成另一品种了。 哦，你看咱们这一棵树哈，分成了好几个杈。我的这个左手边这个红小梨，红小梨一簇一簇的长得好多呀。哎，掉了一个，掉了，这是叫什么？糖梨。这个糖梨颜色发黄，跟那个风水梨长得差不多，是吧？这个红小梨呢，就是绿中带红，感觉跟那个梨涂了胭脂一样。哇，一棵树竟然能结这么多种梨，感觉很神奇。在哪儿嫁接的那个口啊？是这儿吗？从哦， 这儿一环子。 哦，从地面往上50公分左右。 从这儿接的。 的确是看出来有一个拉口啊。 对，这儿一接口。 对。 完了出了以后，它就开始长了。 哦，等于这个树根就是杜树的树根。 杜树。 上面这树干就是梨树了。 对。 然后从这个树干呢，往上又接触了很多其他的不同品种的梨。 好神奇啊！ 嗯。 而且他，你知道，哎，我就听他这个采访的段落，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采访功底了得。他老有一种就是一边在吃一边在采访的感觉， 就是他的那种吞咽的声音总会让我觉得我好像身在其中。 哎，是是是啊。但你真的在刚才那段里面身在其中了吗？ 我听到了狗叫。 对， 重点是这个， 你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刚说 小旺旺在那儿就很接地气儿， 是怪不得。 说什么呢？又给我挖坑。 没， 坑王在此。 我们马上要抛一个题了，好吗？ 好嘞。刚才说到有一部电影要和大家分享，关于我妈的一切，邀请了著名的词曲制作人钱雷创作了影片的主题曲，叫《牵一双手》。 对， 那之前其实钱雷创作的《默》啊、《大鱼》、《回声》、《岁月》都是情感非常真挚，然后旋律又很深情的好歌。 对，他特别擅长写这种类型的歌曲。 嗯， 这首新歌叫《牵一双手》，同样是那种深情和真挚的风格。 嗯 嗯， 那我们要不要听一下这个声音再说？ 对，啊， 听一下这首歌曲。 我们一边放一边问吧，因为还有一段前奏。我们想问的就是耳边马上听到这首歌的演唱人会是谁呢？ 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出自一个热度很高的女团，5个字，女团的名字里还有3个数字。 哎呦，这个有点难啊，有点难。 为了遇见我， 哎，它辨识度很高。 对，你只有答对加上你的手机号，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才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门票啊。 对， 过怎样绚烂的梦，变作窗前的气球飞走了，一生牵一双小手，我把你的梦偷走，在妈妈的名字背后，那女孩挥手，你将盔甲交给我，我将从你身边逃走，滴答滴始终追在身后，化作吹白你头发的风，我们爱一个要飞向天空，一个牵着线好痛，当我睡到了 示一下，那个数字是303。 这已经很明显了。 对， 很多朋友都是他的歌迷。 然后这个演唱者，他的名字是一个什么四一的这个名字的组合体。 嗯， 就是嗯。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提示了个什么。 就是哒哒哒哒哒，一个点儿后面还有一个。一个字 好、然后回复正确的名字记得大家手机号码发送到974王牌，稍后我们就会连线你哦。 可惜啊，时光从来不说你给的绳索将变成翅膀，而我曾反抗你的模样，却变成我们最想的地方。一生牵一双小手，要多赢得战斗，在吗？小手牵你的衣袖，我的背影 真的算是深情啊，真挚的一首歌、 啊， 我觉得不建议你们在想念妈妈的时候听。 所以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了，不要忘了加手机号码到974随王牌。 看看今天我们哪位朋友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三张啊，然后我们稍后在6点档我们还在送三张。 对， 然后其他的，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想省事儿，直接订票的话很简单啊，就直接可以回复大兴。两个字啊，因为是在大兴庞庄镇嘛，大兴两个字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组王牌，可以收到一张图，里面其实有链接。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目光除了被这个礼所吸引之外，还有被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吸引了。 怎么讲？ 他说吃过炸平菇吗？ 炸平菇、 就我有一个很好的东北的朋友，我有一次去他们家，然后他的妈妈盛情邀请我就是吃他们家的炸平菇、 就炸串儿呗，不是就 不是， 我知道明白，就是那个确实挺好吃的， 超好吃啊！ 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吃得到啊， 全 炸蘑菇嘛，对吧？撒点椒盐什么的， 对，炸万物。 你请不要当时一边看着我一边这个要吞咽口水的样子好吗？ 傻傻两个人许过一个愿，当时星星眨着眼，看起来并不远。幸福来给你的那一天，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一直没有烦恼，一直没有争吵，让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是棉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边，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着你的脸拍一张照片。世界是很复杂的，要靠我近一点。但愿你每一天幸福又安全，两只恋人手牵手，谁也不用再跑给谁去追。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一直没有烦恼，一直没有争吵，让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失眠，被温暖你的眼，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Gary 曹格啊、嗯，就是属于男生不要轻易在 KTV 尝试去唱的类型， 音很高， 高音啊。反正我试了一下，就是我，反正我唱到他的高音的时候，就感觉有种被人掐了的样子， 掐着脖子了是吧？ 尖着嗓子这种。 两只恋人来自曹格， 嗯，好听，特别的一个角度啊，嫁接了两只老虎的一些小小的旋律， 跟两只老虎有什么关系 啊？ 两只老虎， 两只恋人，哒哒，一只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 曹哥听到这个解读，可能是他此生最不想听到的一。 曹哥说：“你懂我，你知道我在唱什么。 ”好嘞，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杂物，感觉掀起了千层浪。 怎么了？ 就是觉得杂物这种东西存在，就是你开心的时候想多吃一点，你不开心的时候更想吃到狂吃不止。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你明明知道说吃了以后会长肉，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吃的东西。 对，尤其是刚刚出锅的那种，然后很热气腾腾、焦香酥脆的。 是啊。 然后， 哎，你 就是这种东西一定不能吃，外卖。 对，一定得去吃那个堂食，就是站门口那种最好。 嗯。 就是老北京有老字号， 嗯， 那炸串好吃。 嗯，哪一家 吃过吗？ 没吃过。 稻香村的那个炸串 没吃过， 后来恢复了，好像现在还有吧，得排队。 哦， 特别好吃，鸡肉串、羊串两种。 就是我很早之前就听你给我推荐过这个，有一家鸡肉。 有家鸡肉哪一家？ 对，就是也是 炸鸡 啊。对，炸鸡， 对， 也是北京老字号， 那也好吃。 然后我 是，但是你得一定得去那个，我都有点结巴了，说到这儿，一定得去那个总店。 我没有去过，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附近搜了一家，当时让我非常失望， 就因为他有的加盟店做的就不地道。 哦，嗯，所以你现在说的话我也半信半疑。 你得去那地儿好吗？谢谢啊。 好嘞好嘞好嘞， 就是，我给你那个地址你去。 嗯， 好吧，我一定给你一个空的地址。 但是公认的炸鲜奶很好吃吧，还有那个天妇罗， 反正都是炸物的， 嗯， 好吧。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的晚餐我已经想得到了。 好嘞， 也谢谢发一些清淡的朋友的清淡的食物啊，大闸蟹， 嗯， 还有蒸扇贝给我们的听友，谢谢你们。 哇，这个大闸蟹一看就是中秋佳节一定要吃的一道美食。 是， 很多朋友不喜欢吃大闸蟹的原因就是觉得它麻烦。 可不是嘛，但是真的会吃的人能吃出那个感觉来，最后还把那壳都组在一块儿去。 对对对对，在听歌的同时，说美食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关注一下九七四最王牌，不要忘了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哦。 嗯， 那个歌手的名字叫一下，手机号码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 We're waiting on inspiration, a fighting for room to breathe, wanting something we can't see.

连线我们今天答对我们藏宝图题目的朋友，然后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大清庞各装置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三张。 嗯，9月19、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进行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共梨，1米5下的儿童免票。大麦网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 是的，详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两个字大清，然后收到那张图啊，自己就可以购票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幸运可以帮到大家啊，三张票我们会送出。今天除了连线朋友之外，稍后我们也还会再送三张。 嗯， 好了，我们的听友现在在线上了。 嗨 ，Hello，Hello。你知道我叫你的名字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别的怪怪的，大叔。大叔好，大叔啊，是淑女的那个叔是吧 ？Hello， 你好。那个现在已经把车安全停靠在旁边了吗？ 啊，对，我老公在开车。 OK， 好嘞，可以按个公放，然后两个人一起答题比较快。 嗯，两个人哎，可以啊。今天如果成功，你们会去吗？就这个庞各庄镇的这个梨园剧本杀，你们都换古装，有没有兴趣？ 当然了。 门票三张啊，准备好了，我们三道题，大叔加油！ 好的， 好， 三二一，开始。姜宇有首歌叫《囚鸟》，歌词当中唱：“我像是你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什么 ？A 影子 ，B 样子。” 嗯， 影子， 影子。哎呦，很快就答对了。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旁边唱着呢。 对啊， 是你唱还是人家唱？ 是我在唱。怎么了？ 打扰了、 啊，我还不能唱了啊！来、哎，第二题，嗯。 孙燕姿第一天歌词当中唱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什么？ 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 A 牵手 B 告白。 牵手还是告白？告白还是牵手？哎，不是，牵手还是告白？ 告白。 告白是不是呢？ 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 恭喜你回来回去、 答对了。好，我们来继续第三题，答对就成功， 嗯， 对吗？哎呦，这是一首新歌，比较难啊。 是， 但是放心，我们会做一些小提示啊。 好， 穿过时间的门，什么中暗夜多缤纷 ？A. 视线 ，B. 瞳孔。想想两个哪个更文艺？ 瞳孔吧。 瞳孔，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啊？ 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 恭喜你们！ 恭喜你！ 哇哦！ 太开心了。最后一道题，我觉得要是此刻满江要听到的话，应该会特别的兴奋和开心。 对， 传唱度这么高了吗？都能回答正确了， 我觉得挺好啊，挺好。哎，这个皆大欢喜，三张票，恭喜你们已经 获得了。 嗯，所以接下来又是你最好的环节，可以有三首歌曲选择之一，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张宇《囚鸟》，孙燕姿《第一天》，还有《满江的渔人》，选哪一首呢？ 就想听哪首就说哪首。嗯， 囚鸟吧。 囚鸟。 嗯。 然后旁边她老公说好。 可能有点欲言又止，就 这首不太合适吧， 噎回去了。 好吧，我们先不说歌的寓意是什么，就仅仅是说大家一起听一首歌的感觉。 嗯 啊，祝福和歌可以不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对我老公说吧，开车辛苦了，然后我也会那个陪他一路走下去吧，无论是人生还是这段旅程。 哇， 嗯，很文艺哦， 好甜。 嗯， 对，女生 又被撒了凉。 对，女生这么说的，另外一层意思，好好开车啊， 注意前方， 继续努力啊， 行驶安全。 男生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好爱他，谢谢。 耶、yeah! ！然后播一首。 你这个环节，我们能不能不撒凉啊？ 咱们俩每天在直播间听着特别。 干嘛呢？ 对，然后我们把张宇的这首《囚鸟》现在 送给你们。这是我们俩的恶趣味吗？ 开玩笑嘛，他们想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就把祝福，真挚的祝福送上。 是，也是一首很老的歌了，张宇的《囚鸟》，我相信坐在车里的朋友能够跟着一起合唱。 嗯，祝你们一切都好，永远这么的快乐、甜蜜、恩爱下去，好吗？ 谢谢老白。 好了，也祝你们在这个梨园剧本杀里面玩的愉快。如果遇到那个就是糊涂的居民郭PD啊，这个别忘了告诉我们啊。 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我就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这道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到目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这首歌，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首歌曲给我带来的感受，包括他们俩刚才那段连线，觉得就不想有一个交换，因为现在也不想得到太多，因为现在拥有的太好了。 的娘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那也很好。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 就我心甘情愿的放弃自由，被你囚禁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世界里， 大可不必硬熬。 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我想刚才就是我们这首歌放了一半嘛， 嗯， 会不会有人在这个车里面听收音机会在那边骂？ 对，会。你 听什么意思啊？这个主持人怎么搞的？ 为什么要脱下来？ 对，这首歌多好听，我们要听下去。 是，这要是一个现场 live 的话，拖鞋就飘过来了。 我会左手接住拖鞋， 好嘞， 右手还给他啊。那我其实想，刚才那首歌不太适合在节日前的一个氛围，稍微有点苦情了。但是其实不硬熬了，好了，okay, 非得来， 预备。 预备啊，换个氛围。 预备，起。 早嘞。最近测评了一些好歌，这首被我们放到曲库里的五星好评的歌曲是来自于孟慧媛， 植物学家的女儿，很轻快的一首歌。 即将中秋佳节啊，也祝各位梦都会圆。 太阳温热又挂在这个窗口，等我们也温热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孟慧媛， 雨下了一个秋， 祝你们孟慧媛。 植物学家的女儿，这首歌叫做，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尤其是假期的歌单， 很轻松的一首歌。 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 棒， 有人来，有人走，我还为你停留。 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 不能。开口， 让你不要开口了。 就是假如说这是一个现场的话，大家可能就是掌声已经此起彼伏了，哎，还没结束，就很尴尬。 什么时候唱完啊？今天我们听歌的时候呢，聊天室也特别热闹，各种美食， 嗯， 涮肉啊，各种面什么的啊， 还有，所以我们的互动还在持续中。 对，有说提到了回到南京奶奶家，一碗枣子茶，芋头蘸白糖，稀饭泡馄饨，这都什么搭配？ 稀饭泡馄饨， 对，然后真的是一种，这南京吃法吧，菠菜肉馅汤圆。 还有乐高爱心啊，这又被撒了一口粮， 炒饭吗？ 他自己在家里烹饪的美食，铁锅炖排骨，鸡蛋炒西红柿，酸辣土豆丝， 全都是下饭的。加油，多吃点，多吃几碗。 祝你越来越胖。 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没吃你们家米， 对， 是吧？ 我也没说什么呀，你用那个北京话说的，鸡蛋炒西红柿。 西红柿炒鸡蛋 哦，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 没那么快，你得 西红柿炒蛋 啊，对，听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什么？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出一个冷笑话。 到底是我们俩谁给谁出？ 我先给你出，你再给我出，好不好？ 行，你说吧。 白气球遇到黑气球，然后白气球把黑气球给打了，黑气球该怎么办？ 炸了， 炸了，应该告白气球。 这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吗？那我也问你一个， 你说 中国最早的说唱厂牌是哪一家？中国最早的说唱厂牌， 这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嗯、 那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说， 龙门镖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专业搞押韵的。 为了把这首歌推出来，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流星小夜曲》来自 MC 浩酱和岑宁儿的合作。 你们开心就好，快放假了嘛。那个我们还要送三张票，回复大兴啊，大兴两个字、 嗯、 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 嗯， 好，试试票是不是你的。 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人口饭吃，他站壁站在街角等熟睡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他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他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图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蹉跎，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他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他看到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去不找一条简单的路，温柔伤所有被上一注，当他的年华天天老去，那些烟花世界就像老的杂货店，面试渐渐倒闭，到处都是星星，年轻的便利店在竞争生意，在这个红绿灯社会的哪一层，下面的人在应城，上面的人找你们，这附近新盖的住宅他又高了几层，像自由女神变身的女人，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程，他的身世就像个谜，他不曾提起他那真实的姓和名，活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他陷下去，如果 life is a 戏曲，多少人抢了你的现实，有了你一种，他们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把你移走，他总是哼唱的这首歌，最爱的那一首，今夜不止流星，是流星雨在这片星空，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骗术不找一条简单的路，温柔上所有悲伤与祝福，心灵 star 在心灵 star， 曾经我们完成的最终会追寻， 把天一亮都随人吗， 我们都是过客相遇在黑夜的海上， 心灵 star 闪耀着， 这是来自于龙门镖局的 MC Hazda 负责押韵的， 对，跟岑宁儿的一个合作啊。 嗯， 还、哎、有那种喜欢穿汉服的小姐姐吗？ 有啊，就有个朋友，叫做什么来着？Shirley and Jeff， 对， 然后他特别喜欢汉服，所以我们今天把票决定发给他。 对，我看你那个头像照片，就是好像是一个装扮好的， 嗯，汉服小姐姐，嗯、 期待你玩的开心。 嗯， 别忘了偶遇我们那个糊涂的居民果皮。 工资卡被接管，存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存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这比尔以上的更赤裸裸，在 天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夕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爱过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到娱乐装盘，接下来我们要替这个黑气球来打抱不平啊！ 对，告白气球的时间到了。 哎，你之前在海南待过，你觉得他们那个海南鸡饭那个好吃吗？ 超级好吃。 可是我觉得上海的那个白斩鸡，就三黄鸡更胜一筹哎。 对，可能就是这种，就各有各的妙吧，我只能这么说了。 不要有吞咽口水。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呜，花店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十二周年庆，九月十七至十月七，精选品牌满两千返三百，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

慢的来了，萨克斯风。 他们如果现场音乐节演这个，还是不是得专门配一个萨克斯风？ 啊，有的歌手的舞台就是他们有这一段， 嗯， 有一个萨克斯风老师给他们加入。 对，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歌啊，《你的爱情》。 太美好了。 所以我就说这首歌适合现在嘛，特别适合那个车灯渐渐亮起的傍晚、黄昏， 对， 入夜的时分。嗯， 虽然说啊，一开篇这首歌曲是以一个疑问句开场的，但是会觉得好像唱到最后，有时情绪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嗯，你看，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忘了吃的事了，对不对？ 对，爱情最美好。 啊， 再来。 这一切太美妙，挚爱的大笑和离愁的轻巧。 所以刚才我们听友其实说的也对啊，就是真正你比如说你在离开家很久，甚至说我们离开这个地球很久之后回到地面，其实吃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回家这件事情和你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恋爱当中的人也是一样的，吃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 对，对面坐的这个人让我不烦，然后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想到求助的人是他。 嗯， 这很重要。 对，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也想到找他。 怎么吃什么是吧？厨子 每天得犯愁啊，今天要吃点什么啊。所以说其实从爱情的长久相伴的角度来说，生活的这个维度长度来看的话，找一个能和你吃到一块的人其实特别的重要。 嗯， 就意味着说你们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长河里面，你们的生活是可以紧密相连的。 对 啊，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各吃各的没事儿，那不就麻烦吗？ 嗯嗯，一年两人三餐四季， 嗯，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对吧？你们共同爱好一种美食， 有烟火气。嗯， 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路上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啊，一起来打破一下次元壁。今天推荐的这首歌也是丝毫没有这个次元壁，能摸不着墙在哪儿那种感觉啊。 来自歌手周深携手热门游戏叫《王者荣耀》，推出了节日的主题国风歌曲《时节》。 嗯，哎，中秋节就要来了嘛，所以这首歌也是中秋佳节的这个中国传统佳节的主题。 嗯， 周深呢更是化身了中国节文化推广大使。 嗯，这次在古风流行的旋律当中呢，寄托了节日的美好和祝福，所以作为一首很古风的歌曲呢，这首歌不但旋律悠扬，节奏也非常有推进感。 对，就是国风的乐器啊，加现现代化的一些这个配器的结合。时节来自周深。节来自周深，看着大家的留言，说吃遍山珍海味，不如亲娘一碗手擀面。 对， Crystal 徐发了信，他说他和他老公的就两个吃货，可以不买衣服不逛街，但一定要吃好吃的。 对，我最近也听到一个观点，就说你买一些奢侈品啊什么之类的，穿在身上拎在手里面，固然呢可能会显示你的品味或者是身份啊，但是它不如你真实的，比如说吃到了一顿美餐美食，精致的美食，或者你喝到了一瓶好酒，那种感觉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属于内在的富足。彬彬有礼，他说回家第一顿想念点啥，然后他想吃的是来一条大鱼，少油少盐更健康， 清淡点。还有这个押韵的系列的山泰，吃面不吃蒜纯属瞎捣乱。 哎，我突然之间被我们有一位听友的名字所吸引了，他叫做只有 DJ 播的歌才听不烦 啊， 有品位。 你确定他说的是我们这个 DJ 吗？ 当然， 还是那种 打碟的。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算了，劝退了。这首歌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是来自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组合的，一位叫小马，Young G， 还有一个新人叫叶雨纯，他们 谢雨纯 啊、谢雨纯，他们是和非常大牌的一个音乐制作人轩辕健一郎合作，《暖风中国歌》。 再去北海道看日出日落，到东京 Tawari Coast 听 Sunflower Shout out to Post Malone， 给自己一个借口，偶尔也需要休息，没必要再东奔西走，让杂志配上啤酒，每天都早出晚归的人也需要点自由，没什么看不透，只要你用尽全力冲出世俗的迷宫，就算有再大困难也能够有劲直动，我身在迷雾中必须要做个胜者， Just now or never小路平常，让生来平常，像鸟儿一样，像你也像他一样，会跌跌撞撞让自己受伤，窗外的那片天空一定是非常广阔，知道未来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暴风雨来临也没法把我逼到角落， You feel me, you feel me， 强壮的像野兽， My mama told me 自己要努力，外面的风起我适合逃避，不必多担心，他一直爱你， No matter where you go 绝对是对新人来说是一种加持 啊，好听哎。 对，然后又是搭配他非常熟悉那种风格 JC Hip-Hop 的钢琴爵士的底色，就我觉得很浪漫啊。 是，会多一些都市感。心啊，我说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心。堵在机场东路上，从临车的车窗里传来了同样的歌声， 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每一位在疾驰路上的朋友。 太阳和带满了满哈小龙梦六点三楼堂马赛的劳动绝对有啊大爷还在笑嘞满哈买龙门满哈凶龙门马家朋友白家和梦在雪家我娘一等待和梦老雪马红南游白龙给家在雪娘我家一雪马红南游却带我大爷和带小满哈买龙门，满哈凶龙门，马家朋友。别等老阿满慢慢变老了，趁着好时光，快来追求他。 觉得安静起来的一首歌，趁他好时光， 特别适合就是现在在机场开往机场的这个路上的朋友们。 对，如果你很着急的去想去见到一个人的那种状态、啊、 对对对、嗯所以在我们今天推荐很多首歌曲当中可以找到你想去到的那个地方、 嗯、 至少从一首歌曲里面你能够耳朵先去旅行。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泸沽湖， 有点远啊。 泸沽湖你究竟可以再去感受一下苍山洱海， 是 玉龙雪山，然后泸沽湖可能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蓝天白云水天一色。 为什么想到一个曾经的超女的评委 啊？谁？ 你会相信吗？ 那个来自于麻油诗人。 这是麻原诗人 啊。对，麻酱诗人。 做饭是只放麻油是吧？不放色拉油， 还麻酱啊。 你会爱过他们，也会恨过他们，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自己把它遗忘，站在湖水的岸，总有些过往。 说一下我们今天测评的王健的专辑，今天有45%的朋友打出了5星，23%的朋友打出了4星，20%的朋友给出了3星，剩下呢3%的朋友给出了2星，和9%的人给出了1星，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上传这张专辑的最好听的歌曲， 最好听的歌曲，那就之一呗。 对， 1/10， 就有空播给你听的意思。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王嘉尔最近联合了林凯伦和杨长青还有庄寻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Pan the Pack， 也就是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叫 The Pack。 有空大家自己也听一听啊。有个朋友叫说啥呢？ 他叫说啥呢？是吧？ 对，说啥呢？他说我也即将到机场东路，我们一起堵车啊。对，这个晚高峰应该是拥堵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行车的距离安全，当你堵车的时候别忘了用音乐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吧。 站在呼吸的爱总有些过往，站在呼吸的爱总有些过往， 归家的各位朋友们啊，也能够尽快享用到美食。 对，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有真挚情感传递的一首歌，叫《Helpless》，也收录在一个合集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初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我带来的是一种美好的画面，所以呢，我们也想把这种美好保留在这个电波当中。 感觉要开香槟的那个味道啊！好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还有一天的班啊，大家继续等待，假期就在眼前了。 上午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明天见，明天我还来。 Change your life. Then by all means, lead the way. Elizabeth Schuyle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Schuyler. My sister.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ervice. If it takes fighting a war for us to meet, it will have been worth it. I'll leave you to it. 1 week later, I'm writing a letter nightly. Now my life gets better every letter that you write me. Laughing at my sister 'cause she wants to form a harem. I'm just saying, if you really like